北京服装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大学三所高校招办主任做客教育面对面，发布2018年的招生政策。按照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2018至2022通知精神的统一部署，北京服装学院将面向北京市招收50名绘画括号师范专业学生，同时中华女子学院也将于今年起连续五年每年培养200名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积极为北京市各级各类幼儿园培养高素质的幼教师资，其中学前教育本科和学前教育高职各100名，所招生的学生可享受北京市师范生相关政策。山东大学今年继续推行大类招生，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 A 类建设高校，学校后续会有5个学科群在双一流总体框架下进行推进。教育部23号公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到5月20号。此次修订对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做了调整，修改了31个原条文，新增19个条文，删除8个条文。外企不得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有限放开民办学校融资渠道，允许举办者依法向社会募集资金。为应对学前教育学位缺口，海淀区今天正式发布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从今年到2020年将通过多种渠道扩增学前学位29600个，预计到2020年全区入园率将达到 85% 以上，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总数占在园幼儿总数的比例将达到 80% 以上。为缓解幼儿入托难问题，综合考虑副中心学前教育发展定位、区域内人口发展变化趋势等因素，三年内通州计划推动57所幼儿园规划建设项目，预计提供学位18000多个。在计划推动的57所幼儿园规划建设项目过程中，通州区将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筹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引导并支持其健康发展，按照审批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原则，加大对无证幼儿园的治理力度，预计到2020年全部解决无证办园问题。东城区教委副主任尤娜日前透露，通过精耕细作的质量打磨，今年年底东城区学校优质率预计达到 97%。 东四七条小学、回民实验小学、地坛小学、五中分校附属方家胡同小学、回民小学五所小学以及和平里四小优质教育资源带、黑芝麻胡同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两个优质教育资源带日前被认定为新一批的区级学校文化建设示范校。东四七条小学为例，在加入史家教育集团之前，这是一所打工子弟占50%的普通学校，如今实现了京籍划片生的100%回归。由丰台区钱学森青少年航天科学院的学生们制作的丰台少年二号及少年梦想二号卫星昨天揭开神秘面纱。丰台少年二号及梦想二号课题去年四月启动，目前已经完成了理论学习、卫星设计等环节，进入到卫星组装测试环节，并将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和一代相比，二代学生卫星增加了图像传递、遥测等技术，还将搭载实践。具体实验项目将于今年七月面向广大学生征集。丰台少年一号及少年梦想一号卫星在2016年11月发射升空，学生们已经收到信标信号，还有10多个国家反馈收到信标信号。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收听。接下来继续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农学院将在节目当中独家发布并解读今年的高招政策。那么大家相应的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互动方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首播，次日早7: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给大家预告一下，在4月29号也就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上午8点半，教育面对面的继续推出高招大型公益讲座，主题是一二本院校详解以及中外合作双培外培的对比分析解读，解决考生自我定位以及院校定位的困惑。在一模分数出来之后，怎么样确定院校范围是出京还是留京，中外合作项目以及双培外培家长们该如何选择，参加讲座你一定会有收获。那么报名热线是5735-4567 5735-4567，300个免费入场名额额满为止，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就是可以打电话呢来预约报名了。好，那么今天呢三所学校，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和北京农学院三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首都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孙彤。孙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您好。北京建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何立新。何处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北京农学院招生科科长吴伟元。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晚上好。 好，三所学校啊，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农学院。好，开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今年的高招政策。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首都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创建于1954年，办学历史可追溯至1905年成立的通州师范，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北京市与教育部省部共建高校，是一所拥有文理艺教多学科群的综合性师范大学。学校下设文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等30个院系，现有57个本科专业，专业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0个学科门类，其中教师教育类专业方向17个。学校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目前已经同45个国家和地区的234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合作关系，并成立了6所孔子学院。随着首都师范大学人才培养国际化实施方案的顺利进行，每年有越来越多的在校本科生赴国外合作学校参加学分转换项目，3+1或2+2本科或硕士2+1双学位项目，以及各类短期出国项目。首都师范大学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形成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从全日制到成人教育、留学生教育，全方位多层次的办学格局和教育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下面我们请孙彤处长给大家呢来做介绍哈。今年的招生政策哈，具体的可能还都没有出来哈，各学校都是这样。但是呢，首都师范大学到目前为止，我们新增的计划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孙处。 是的，虽然总体的计划目前市教委还没有下达，但是呢，今年有一些变化。应该是肯定的。今年首师大本科生的招生一些变化和往年相比呢，主要就是我们增加，就应该说最大的变化吧，就是我们今年增加了招生的计划。从总量上来说是增加200人。那这200人呢全部都是投放在师范类的专业。实际上我们整体的师范类的专业今年是要增加400的计划，也就是说除了今年新增的这200的计划之外，我们还调整了在校的目前就是往年招生的非师范类专业的计划，今年调整了200，增加到师范类专业。也就是说2018年首师大的师范类的招生计划较2017年以及之前增加了至少400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 对。那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首师大今年不仅仅是师范类专业的计划增加了，今年师范类的专业方向也增加了。我们知道往常就是我们数理化生地啊，这语文啊、历史啊这些师范类的专业之外，那今年首师大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师范类专业又新增了三个 师范类的这个专业方向，一个呢是心理学，一个是教育技术学，一个是舞蹈学。那舞蹈学是艺术类，已经那个专业加试结束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今年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今年首师大有三个大类的招生，当然都是学科门类的这个大类，没有跨类。这三个大类招生呢，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类、生物科学类和公共管理类。这是一个变化。那要说起来，今年从计划，刚才说的是计划专业，以及那个招生的种类，大类上来说哈，有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我们在新生入学之后，今年首师大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今年增加了就是公外的高水平拔尖人才英语实验班。这个也是学校为了支持和促进本科人才国际化培养，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班呢，为这个优秀的这个同学们呢，打下一个出境访学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 入校之后 选拔， 他是单独要成班吗？ 不是随班的 啊。 他本身的行政班是随班的，但是在他的那个公共外语的上课是分班的，因为本来就分班，我们原来也分这个就入校之后也要有一个分班考试，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下大力气开这样的实验班，因为这个实验班配的师资不仅仅配了国内的师资，同时还配了不少的外籍教师。这个以前在公外是没有配过外籍教师。 那以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赴境外学习交流的这些项目或计划，会从这个实验班里面首选，或者说是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 就是所有的 出境的这些计划依然是整体考虑的，但是这部分同学肯定他的优势会更强一些。 好，这是今年的一个变化。那么今年像双培外培计划的这个招生专业和对接院校会有所调整吗？ 目前还没有，因为双培外培没有完全定下来。就说说应该变化不是太大吧。就说说那个去年双培呢有北师大、清华、北航、外国语大学，还有人大、化工和农大这些双培的对接部委院校。那外培呢有那个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这个呢是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还有呢就是美国的北伊利诺大学，这个是地信科学，还有美国卡罗拉多大学，这个呢主要是一些师范类的，比如说英语、历史、地理、生物和数学的师范是在这个那个学校进行外培学习的。还有一个就是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这个是遥感专业。这是去年的双培和外培的对接学校，应该今年变化不会太大。 所以说呢，今年关注双培外培计划的家长和考生呢，可以参照一下2017年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都师范大学的招生批次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有师范类有非师范类，那么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大家知道的像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它就是会在提前批来录取。 对，首师大的就是说在北京的这个录取的批次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提前批，一批。但是实际上首师大的提前批是特别复杂。 还有 B 批很简单。一批就是我们普通的文理类的专业啊。绝大部分的师范类专业也都在一批。那我仔细的跟大家 说 一下 提前批。 我们提前批，因为现在北京的提前批分 ABC 段。 对。 我们在 ABC 段全部都有计划。 先说最简单的，就是 B 段和 C 段，因为 B 段呢就是双培和外培的，那个就是专属的。 嗯、 那 C 段呢，我们是农村专项， 嗯， 这个都很简单。 对， 嗯，双培外培是按区下达的计划，农村专项没有按区，但是它有一个要求，就是，它要求户籍、学籍，都是这个生态涵养区的农村户籍的这样的考生啊。嗯，那双培外培就不用说了，这个从其他的除了是按区下达计划以外，其他的都很正常。 嗯， 那我主要说说这个 A 段。 A 段呢，首师大，不仅你有好几种，而且还用了两个学校代码。一种呢就是艺术类，这个都很正常，艺术类的考生都很清楚，音乐美术，包括初教的音乐美术，都是在提前批。那提前批首师大还有就是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这个就是原来在二批，就是16年之前都是在北京的二批录取的两个专业，那么我们放在了提前批 A 段。但是在提前批 A 段，首师大的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没有用1052这个代码，用的是1098这个代码。所以说考生如果关注了首师大的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不能在1052找，一定要在1098这个代码里找。这是一个。还有一类就是乡村教师计划，这个是个就业指向的，就是说按区下达计划，也就是说他的学籍是要求是那个就是按区来填报，按区来录取，但是他那个就业的时候并没有说他一定是那个顺义的回顺义，延庆的回延庆，而是看他当初他的学籍在哪儿，他是从哪儿报的，从哪儿签的这个协议，这是一个就业指向的，所以这个计划一定是北京户籍。那整个的乡村教师计划这几年都是100个计划按区下达，但是这里面如果涉及到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一样是用的1098代码，也就是说就一个乡村教师计划就用了两个代码，这个是为了更好的考虑到那个考生的这个他的填报。比如说1098这个孩子他就是想考小学教育，那他可以既报了那个普通的那个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同时他还可以报乡村教师计划。 所以他就会用两个代码。 对。 那他这个提前批的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执行的是哪个批次的这个分数线呢？ 学前和小教执行的是二批次线。 二批次线。但是原来在二批，然后现在在提前批。 对对对。 从去年开始的。 对。 好，刚才呢这个我们讲到了一个拔尖英语实验班哈，小叶子开花想问一下，对高考的这个英语成绩有什么要求吗？如果入校之后选拔的话。 目前的政策还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 但是我们进去之后，如果你对英语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报，然后再去看有什么样的标准。 对对对，因为这个也是那个刚刚学校决定的。其实这个事情酝酿了很长时间。但是决定要把它作为一个实验班开设，是刚刚有公共外语公共英语部和那个教务处啊各个方方面面一块来商量的。可能一些细节还要等到开学的时候 再定下来。对，高招手册我们在做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实验班呢。 是的是的。 是吧，应该是刚刚的这也应该是我们节目当中您第一次好像介绍的。 第一次 是吧， 第一次说。 第一次。好，那刚才 X 的问题也已经回答了，学前教育提档线是一本线，我们说了应该是二批次哈。 对，是执行的二本线，但是呢去年的分儿就是稍微有点高，去年理科的分儿呢压着一本线，文科的分儿在一本线下7分。 好，那这个刚才您还说到了增加了3个师范类的方向哈，专业和方向，回归本真就问文科能学心理学吗？就是这心理学它是文理兼招的吗？ 是，可以。 可以哈。还有一位朋友问，这个教育学学的是具体学什么，学啥专业？我们刚才新开设的应该是教育技术学，是吧？ 教育技术。 嗯嗯，好，那这教育学它本身也是一个专业吗？ 教育学本身也是一个专业、 哦、 但是并没有师范方向。 没有师范方向。 没有师范方向。 好的，好，那么大家关于首师大的问题其实现在已经在不断的发送上来了哈，我们通过大家的问题呢也给大家呢来继续啊回答一下吧，也可以呢看一下就是说关于录取规则呀等等，大家发其实跟这些都相关。有一位朋友问哈，新增的400个师范生有中学教师吗？我觉得关于是否出来是当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的问题，大家好像一直都有这个疑问哈。 这个你能不能当中学教师，这个要看到时候你能不能迁到那个中学。嗯，但是学的呢肯定是因为你那个拿到的教师资格证 嗯 是中教的，嗯小教拿到的教师资格证是小教的那个学前拿到的教师资格证是幼教的。当然我们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学前的学生去考那个小教的教师资格证，也有很多小教的那个同学呢 去考 中教，那个中教的 这个是没有， 这个是没有 没关系的， 只要你能考过就可以。 哦， 也有很多就是可以拿到中教资格证的那个同学，他去考一个小教的资格证， 哦、 这个都是互通的。 好， 嗯嗯。 一飞想问一下，汉语学文学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在 C 段和 EP 都有招生，两个的区别。刚才您说了这个 C 段应该是 C 段就是农村专校。 对， 嗯 嗯，好了。那么大家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哈，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然后呢请孙处长呢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今年的一些相关的招生政策啊。首师大的这个批次其实就已经很复杂了哈，需要大家理解消化一下。好，那么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高考转眼到，如何绝地反击？京华学校五一串讲叮咛讲座连续举办15年，36小时集训，串讲学科知识重点，叮咛考场注意事项，必考点、重难点、得分点，一点就透。时间分配、答题技巧烂熟于心。5月1日前报名，立减2000元，另赠1000元一对一代金券。咨询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举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因为考生和家长呢，就是今年的考生和家长还没有接触到填报志愿，他可能不知道，实际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地方写注明，那个都是 系统去， 都是系统，你勾哪个就是哪个， 人家给你勾了，人家给你弄好了， 对对对，你只要 了 解这个专业是什么，那个专业是什么就可以了。 好，来看一个问题哈，但是有两个朋友在问哈，一个是我们微信平台上在问，2017年美术学专业，2017年有点远哈，我们就说2018年吧，美术学共发了说是193个合格证，那么实际录取是48名嘛？魏先生电话也是这个问题。 是这样，就是关于。艺术类呢，我们是这样，发放合格证是严格按照教育部要求的，就是我们计划的不超过计划的4倍。我印象中是因为有同分的嘛，那是比4倍少了那么大概是几个。具体的数我现在不太记得了。这个计划呢，我们都是公布了的。比如说整体的美术的计划是120，整体的设计类的计划是60。作为分省，因为这个还没有公布呢呀，我不知道这个计划是怎么算出来的啊。就设计和美术是单发，是分开发的，各是各的啊，只是发了一个整体的。北京是单发的，因为北京是提前公布了招生计划的，这个艺术类都是不超过4倍。 好，还有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啊，请孙老师多喝水，注意保护嗓子， 谢谢， 挺辛苦的， 谢谢。 好，我们来看一下首都师范大学头档后退档吗？可以修双学位吗？欣欣。 头档退档， 退档吗？会退档吗？ 是这样，就是不会因为分数而退档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服从调剂的话，那有可能被退档。这个所有的学校都会面临这 样 的问题的。 可以修 双学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培养方案里面会有这个双学位，应该说的是辅修。而不是我们。我不知道家长怎么理解的这个双学位，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学历上是有专门一类叫双学位，但是首师大呢，是学了自己的入校的这个学位之外，还可以学一个，还可以再修一个辅修。那这个要看你修到什么样的分数，修到专科是一本一专，修到本科就是第二个学位，修到本科，那就是。双本，但是呢，这个本呢是学校认定的。 本真想问一下，如果报中学教育本科毕业生还要读研究生吗？ 是这样，就是现在去中学应聘的话，研究生应聘成功的几率应该说比本科生更大。 刘想问一下，首师大本一的免费师范生就业哈，是哪个区来的回哪个区，还是在全市范围内自由选择，是较为统一分配还是双向选择？ 是双向选择，另外没有固定的要一定回哪个区县。目前的政策啊，是没有严格要求一定要回哪个区县，但是我不能保证说今年入学的学生在4年之后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这个要看当年的就业的政策。而对于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回区县，这个我们在简章上每年都会这么写，一定要按当年的就业政策。当然这么多年也没有因为就是4年之后发生了特别重大的变化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也看到时候的需求吧。 好，还有一个就是静静的还有甘蔗都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个批次的师范生是需要面试的？ 是在提前批的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就是无论你是普通的这个提前批的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还是那个乡村教师计划或者是农村专项计划的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都需要面试。那我们面试的时间实际上已经都出来了，是在6月9号、10号，就是高考之后。报名呢是5月份，我们在网上会开通报名的网站。 请考生和家长对这两个专业感兴趣呢，可以在网上报名，我们会分时间段，到时候大家按时间段来，这样不拥挤。 啊、哦，也就是说，报提前批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学生，在五月份 必须要来面试，面试必须要合格，合格了之后，才可以被录取。否则的话，如果不合格报了，那也不能投档。 嗯，而且别忘了，五月份一定要先报名，是吧？ 对，五月份报名，六月份，来考试。 好的。好，那我们刚才呢回答了一部分大家的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很多的这个考生和家长来讲，就是关于师范专业和非师范生调剂的问题，我们说过很多次，但是每一年都是新家长，我们再说一下哈。 好的，关于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录取的时候，这个师范和非师范专业的调剂是这样的，填报的专业志愿全部都是非师范专业呢。只在非师范专业里面调啊，就是你都一个师范专业没报，那一定不会把你调到师范专业。那如果说你填的有师范专业，或者说全部都是师范专业，在调剂的时候，那有可能会给你调剂到非师范专业，因为毕竟师范专业，尤其是在北京。还是挺热的，那个报的人还是挺多的， 还有可能 很有可能就一次就基本上就满了吧，这样呢，调剂的名额就很少，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政策呢？就是其实没关系，因为首师大在入校之后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对于一个同学来说。比如说一年级在就是第二学期的时候可以申请转专业，可以从非师范申请转入到师范，那如果你第二个学期没想好，那在第四个学期的时候，就是在二年级的下学期的时候，还有一次机会可以申请转专业，也可以从师范非师范转到师范。当然在转专业的这个政策上，师范是不可以转出的。这是关于填报的调剂和入校的转专业政策。 其实这也是录取原则的一部分哈，我们也给大家刚才介绍了需要面试的专业还是这个在调剂这方面。另外单科的要求会在哪个专业上呢？ 单科的要求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的专业都会对那个英语是有要求的，还有就是对数学有要求，比如说就是英语呢是这样，就是说外语类所有的专业都是要求口试成绩和外语成绩的，这是肯定的。而且呢我们首师大的外语的所有的专业，外语类所有的专业都是要考英语的。就是接收的是英语的考生，比如说你说我中学学的是西班牙语，因为首师大有西班牙语，那我们不接收非零起点的考生，都是要英语考生。英语单科是有要求的，口试也是有要求的，这个每年呢也都不太一样，这几年实际上分数都挺高的，因为整体的北京的考生的英语这几年分数都挺高，120可能恐怕都筛不掉多少个人啊，口试的成绩这几年分数也非常的高。另外大部分的那个就是理科，像物理啊、数学啊这些、计算机啊这些专业，对数学也都是有要求的啊。 好，有朋友在问哈，关于燕都学院的入校的选拔方式。 燕都学院是这样，就是燕都学院是我们这个也是人才培养模式里面的一个高水平人才选拔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实行的是入校选拔，在新生刚入校的时候就会有一次选拔。这个选拔呢主要是从这个新生的非艺术类非师范类的专业当中，择优每年选拔60到80名同学吧，分文理两类，就实际上就是大类培养。那实际上在进入燕都学院学习的同学呢， 也不是说首师大所有的专业都可以在燕都开设。燕都学院的这个专业呢选的是就是四个学院六个优势专业，有文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学院的历史学世界史，数学科学院的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还有生命科学学院的生物科学，就这几个专业可以进入燕都学院学习。 好，那孙叔先休息一下哈，我们进入到北京建筑大学来给大家呢做介绍。那么关于首都师范大学呢问题还有很多，我们呢也请我们在导播间的这个主持人张征呢给大家归纳总理整合一下哈，然后呢在节目结束之前再给大家呢做介绍。我们来了解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建筑大学缘起于1907年创立的京师初等工业学堂，是北京市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建高校，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和北京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校，是一所具有鲜明建筑特色、以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是北京地区唯一一所建筑类高等学校。学校现有35个全日制本科专业，3个国家级特色专业，7个北京市特色专业，4个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其中建筑学专业获批北京市属高校一流专业，土建类6个专业全部通过住建部专业评估，社会工程专业通过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良好，近年来学校毕业生供需比均在1:8以上，一次性就业率均在95%以上，其中主干专业达到100%，位居北京市高校前列，2014年进入全国高校就业50强行列。学校始终坚持开放办学战略，广泛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目前已经与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32个国家和地区的69所大学建立了校级交流与合作关系。学校牵头成立“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为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搭建了平台。 下面请北京建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何立新来给大家呢介绍今年的一些相关政策。北京建筑大学那也参照一下2017年的本科招生计划呢，来给大家说说2018年的情况啊。何处长， 因为是这样，2018年的计划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最后公布下来。 对。 那么从我们现在预测来看呢，应该说2018年的在京招生计划呢，与2017年相比，应该说没有什么更大的变化啊。那么以2017年为例呢，那么2017年呢，我校的本科统招生计划呢为1830，那么其中北京地区的统招计划呢是1176人，那么含双培计划128人，外培计划25人，农村专项计划40人，本科一批次608人，本科二批次呢是375人。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的一年的计划中呢，应该北京地区呢应该大概占到了将近2/3。 2/3的计划会在北京来投放哈。 对对。 北京建筑大学如果说要说学校的优势专业，或者说我们北京考生报考的热门专业的话，您给大家推荐一下。 那热门专业呢，应该说还是像刚才那个介绍北京大那个宣传片上，那我们现在一共有3个国家级特色专业，那就是建筑学、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这是3个国家级的特色专业，还有7个北京市的特色专业，那除了刚才那3个以外，还有我们的测绘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自动化啊，这些呢应该说都是我们的特色专业。 那么北京考生如果要是选择的话，可以从这些特色专业里面去挑啊，自己喜欢哪一个。另外北京建筑大学我们的这个录取批次来讲，是不是也是几个批次都有投放呢？ 我们是这样，在北京地区我们主要是4个批次，一个呢就是这个提前批次的 B 段，那么主要就是双培和外培，再一个就是 C 段，就是农村专项计划，再一个就是呢北京地区有文科理科的一批次，然后还有文科理科的二批次。 好，那么大家呢在选择的时候也看好了专业，如果这个专业是属于二批录取的，一定要报在二批哈，这个之间是各自独立，没有说一批也有二批也有这一个专业哈。 对对。 好，这是在这个报考方面提醒大家。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实验班啊，今年是否还继续来开设？ 对，我们的实验班还继续开设，跟去年的应该说设置是完全一样的。 嗯，那如果大家要了解没有变化的这些情况哈，都可以去学校的官网上，都没有问题哈。关于双培和外培计划的这个设置，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培和外培，主要是外培吧，外培我们应该是有英语的单科的要求， 对 吧？ 对，我们的外培呢，英语呢应该说是这个其他的都是一样啊，只是外培计划的要求英语的单科成绩呢不低于105分。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录取规则上，其实北京建筑大学很多考生会问到几个差不多类似的问题，就是建筑学这个等这样的一些专业是否要有学生相应的绘画技巧，比如说是不是要参加美术类的考试统考。 是这样的，因为建筑学它是搞设计，主要是建筑设计，设计里的美术课呢是它的应该算是专业基础课。 嗯， 但是呢我们在入学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没有加试美术也没有对美术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不用参加美术类统考。 不用。那么就是说呢就是进来学校以后呢还是会从头来进行这个美术的教学。 嗯，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如果假如说因为美术嘛它是一个不是说讲完课以后你就能够画好。 是需要有天分的我觉得。 不是，它需要有一个练习的过程，因为这个练习的过程应该是越长当然肯定会越好嘛。如果假如说我们有一定的美术基础的话呢，可能对下以后的学习来说呢 会有帮助， 会有帮助。 嗯，就是说你在比如说高中啊初中的时候你练过一点哈， 对， 有个入门的水平， 对， 是吧，然后进去再加深就可以了， 对，就是提高的比较快嘛。 但是说如果要从高考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没有参加美术统考什么，这个你都是可以报的， 对， 这个都是没有关系的。 是的。 嗯，在专业录取的时候对考生的单科成绩是不是有要求呢？如果是同分的话应该怎么样来录取？ 同分呢我们呢主要是依次呢比较就是文综或理综，然后呢数学和英语是这样来比较的。 文综理综这个好像跟其他学校有一点不一样哈。 对。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有大家在询问的关于我们的中外合作项目的一些招生要求。我们的应该是给排水和科学与工程， 对 吧？这是一个合作项目。 嗯， 那么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对于考生， 这个呢，具体的呢，应该还是跟高考都一样。我们唯一一个要求呢，就是英语的单科成绩呢不低于100分。 嗯， 就这么一个要求。 好，英语单科成绩要在100分以上。 嗯嗯、对， 这是一个要求。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近几年整个的我们一个分数排名的情况，为大家呢来做一下参考。应该说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吧，我觉得 2017年2017年的整体的录取情况呢、嗯、大概是这样的啊，就是理工科的本科一批次录取区间呢为这个线上的是3分到80分。 嗯 啊，那么北京地区的排名呢应该说是4500名到15000名，这是理科一批次。文科的一批次呢应该是线上9分到63分啊，那么排名呢是950名到3500名。理工科呢二批次的这个区间的分数线呢是89分到103分。排名呢是15600名到17600名。而文科呢二批次呢是线上的是68分到88分。然后排名的区是3900名到5100名。 嗯，这是一个情况啊，给大家呢做一个参考吧。嗯、还有大家呢，就是有一位听众想要问一下 CK， 他想问一下，就是二三本合并之后呢，对于我们的二本同学，就是二本这个水平上的同学报考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二三本这个合并以后呢，应该说打破了这个二三本这个界限。应该说呢，整体的那个从去年来看呢，它那个二批次的录取分数比以往呢，应该说是有所下降。那么，但是呢，就是这种合并以后呢，应该说对这个专业特色不强和社会认可度比较低的专业呢，应该说是有影响的。 嗯， 那从北京建筑大学来说呢，我们这个二批次录取的专业呢，主要涉及的呢，都是在学校的像机电学院、电信学院、经管学院、文法学院和理学院这些相关专业。那么，但是我们这些学院呢，虽说是二本，但它的这个专业特色呢，都是比较鲜明的，而且从整个的就业情况来说呢，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二本虽然二三本合并，但是对我们学校这二本来说呢，影响应该是不大。 嗯。 那么刚才呢，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就是我们的录取的二本的录取的这个分数， 这个和这个排名情况。那从现在来看呢，应该说是2017年我校的理工科的二本录取最低分数线只比一本线线下是9分，文科呢是线下19分，相对来说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具有竞争力的。 来看一下MJ 红想问一下，这个2017年建筑学海淀区录取分数是多少？入学需要什么要求才能得到外培的机会？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是海淀区的录取，他是想问一下外培吧？ 就是外培呢，他因为外培呢， 他是按区是吧？按区下计划。 外培不是按区下计划， 是吗？双培和外培是 都是 按区下计 划，那得按他的计划走。 哦，那就是具体的分数，我觉得他是可以查到的，是吧？ 对，能查到，能查到。 入学之后需要达到什么要求才能得到外培的机会？那也就是说，应该是想要出去报了外培计划，如果想要出去的话，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才能去国外继续读书？我们有这个需要雅思成绩啊什么的，会是这样吗？您看他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能不能这样，就是回去以后我们在那个什么具体查一下以后再回答你。 我觉得这个分数问题我们在这里细节就不做介绍了，但是可以讲一下，就是关于外培一般都是应该是二加二吧。在我们学校学两还是三加 不一样。 不一样。您那个是。 因为他不同学校，我们跟他那个签那个协议有的 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因为涉及到就是专业也比较多，然后呢学校也比较多。这样的话，我想是不是能够上网上看一下，官网上看一下这个事情。 好的，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头呢，请何处长再给我们回头文字回复一下，是吧？是吧？ 没问题。 好，还有一位朋友想问啊，也是红，哪些专业本科就业率比较好？说一下就业率。 就业率，我们学校应该说各个专业 都挺好， 都是真是挺好，因为现在正好是这个建设行业的大发展时期嘛。 嗯， 我们现在这个学生的这个就业呢，就是供需比呢，基本上平均是1:8， 1:8 啊，就是那种传统，比如像我们那种传统的优势专业哈，那这个供需比是更大。 嗯， 哎，我们的就业率呢，应该说一次就业率都是达到95%以上。 嗯， 所以呢，现在你说 哪个 这个就其实可以说哪个都挺好。 对， 哎， 好，那关于就业率呢，我们先给大家说这么多哈，一会儿进入广告，我们呢广告之后再给大家呢继续来做介绍。那么也提醒我们微信平台上报名参加讲座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呢拨打电话573-54567报名就可以了，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来留言报名。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下一时段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和北京农学院。您有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您先关注，然后呢可以在上面留言。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 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5度。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 高考倒计时了， 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晶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继续来关注北京建筑大学的相关问题，请何处长呢也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关于录取规则，我们大家的问题是，小丽在微信平台上说，想问一下专业级差以及志愿满足率。 专业级差满足率， 我们的专业级差有吗？ 没有， 没有。志愿满足率。 志愿满足率呢，我们大部分呢应该说是满足率还是很高的，大部分都是在94%以上，个别专业优势专业能达到100%。 好，子契想问一下，中外合作办学，刚才我们介绍过的这个项目啊，它的这个录取分数大概能在一批线上多少分？去年我记得好像说是5到10分左右。 应该差不多，这事情我也记不太清楚。这个你可以登录那个学校的官网吧，这个能查得到。 能查到。 对。 好，如想问一下，就是什么专业对视力会有一些要求吗？ 应该说是这个，还是这个建筑学，色弱、色盲肯定是不行的。 色盲会有一些限报的专业。 对。 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招生简章上，将来就 都 可以看到各个专业，如果他对身体有要求，后面会有。 是的， 备注哈， 是的， 所以大家呢也请这个仔细的参看啊，招生简章，来关注一下有关转专业的政策。何处， 专业的是这样，我学校呢就是还是鼓励，就是充分尊重这个学生的个人发展啊。那么就是一年级本科新生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特长申请转入新的专业。那么条件呢就是这个，全日制本科的大一的新生，一年级所修的全部课程考试无不及格者。均可申请了转入我校当年招生的所有的专业。那么转专业实行双向选择制，就是由转入学院依据各自制定的选拔接收条件择优录取，允许跨文理转专业，但是不允许跨批次。除非是什么呢？除非就是我是二批次的学生，但是呢就是这个我的录取的时候我都过了一本线，这个是可以。 这个可以。 可以。 达到一本线以上，你可以在 调到这个一本专业 去，就是你有二本专业可以调到一本专业，哎， 分数得高， 对，对，分高。 好，这是转专业的政策。好，那关于北京建筑大学呢，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教育面对面，今天呢，请来三所高校，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和北京农学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农学院的概况。 北京农学院是北京市属公办农林本科院校，地处北京昌平区，始建于1956年，学校现占地面积约1000亩，另建有千亩大学科技园农场、万亩大学科技园林场，是北京市花园市单位。学校现有12个二级学院和3个教学部，有研究生、本科生等各类在校生8000多人。学校现有35个本科专业和8个专科专业，园艺专业为一类本科招生专业，国家级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园艺、动物医学、农林经济管理3个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农学、园艺、动物医学、农林经济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等6个专业为北京市级特色专业。学校现有7个一级学科、12个学术学位硕士招生专业、4个类别、14个领域专业学位硕士授予点。学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6%以上，被授予北京地区高校示范性就业中心称号。学校坚持面向世界开放办学，先后与国外30余所高等院校签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 好，我们请北京农学院招生科科长吴卫源吴科长来给大家呢做介绍。想先问一下哈，就是每年我们有多大的比例能够投放在北京这个计划？ 嗯，好的。我们学校呢是这个按照去年来说2017年来说啊，我们本科招生计划呢是1710人，那么在京招生是1178人、那么这个比例呢将近是69%多，将近70%计划投放在北京。那么这个批次呢也这个类型呢也包括提前批艺术类，那么占了50个计划，双培计划是45个，外培呢是4个，本科一批20个，本科二剩下都是本科二批专业，就是1059，那么大部分都是在二批专业啊， 33个专业。 今年有新 增 专业，对，那就是34个在本科二批，那么现在一批专业呢，就是一个是园艺专业。 那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增加了2个专业哈，就是物联网工程和酿酒工程。是这样吗？ 是的。 那这两个专业分别是在一批还是二批招生？刚才您说了一个。 这两个专业都是在二批招生。 二批招生。 物联网工程和酿酒工程。 那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物联网工程，大家可能知道哈，因为以前也有类似的专业。 对。 这酿酒工程。学什么？学酿酒。肯定是这样吧。 这个酿酒工程呢是依托我们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就是下面这个就是依托他的这个实验室啊，然后实践教学啊，实践教学基地以及那个师资力量新增的专业。 对， 那么主要是这个酿酒的这种生产啊、加工啊、流通啊类似于这种就是生产管理啊或者产品研发啊。可能 好，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在北京农学院有3个专业特别容易混淆哈。在这里给大家澄清一下，一个是园艺专业，一个是园林专业，还有一个是风景园林专业，是吧？什么样的区别？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也是这个考生家长是问的比较多的。这个园艺专业呢，是我们学校这个刚刚也介绍了，是一本专业。然后呢，它主要是它学习的内容呢，是指的这种就它的学，它包括有蔬菜、花卉、果树，它是指这些的栽培、养护、种植这块啊。而那个园林专业呢， 主要是培养呢是在园林啊、城建呀、旅游、农业林业部门和花卉企业，是从事园林植物的栽培、养护和管理。 嗯 啊，一个是园林植物，一个是蔬菜、花卉、果树那块儿，那是园艺。 嗯， 然后呢，风景园林专业和园林专业的区别在于呢，就是风景园林专业它侧重于园林绿地规划设计、施工、组织管理这些技能的培养。啊， 好。我记得您在去年直播的时候是说新增了一个动物医学专业，是在去年新增的吗？ 不是，动物医学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是我们传统的老专业， 老专业了。 对对对， 那我记错了。 嗯， 小鸭开心果想问一下，说这个宠物医生是不是就是需要学动物医学？想问一下这个专业的录取分数大概是多少？然后动物医学有没有外培？ 啊。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动物医学专业呢有一些变化。原来呢是我们在16年之前呢一直放在一批招生，然后17年呢做了一个调整，然后就从一批调到了二批。 哦，那我应该是记得这 个。但是他的这 个 对他这个分数呢是一直是招的比较高啊，就是一本线要在一批呢当然是一本线以上。那么就算是去年放在了 二批， 实际上他的分数也是接近比较高了，接近一本线了， 也接近一本线了。 对，对， 嗯。 然后呢，他问的第二个问题，这个外培， 嗯， 我们去年呢，确实动物医学专业是跟英国皇家农业大学呢是有一个外培的合作， 嗯， 但今年呢，我们合作院校。包括这个专业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现在因为是最后的这个文件没有，对对对，没有下达。 那也就是说动物医学专业呢是去年有外培计划，今年没定。 今年没定，而且合作院校也是发生了变化，要跟美国的一个加州州立波莫纳理工学院合作。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园艺专业和动物医学专业的应该是招理科生吧，还是 对。就只有理工科， 理工科有，所以这个也是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哈。好，那说到这个外培计划，我们的外培计划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园艺专业和动物医学专业这两个呢？ 现在就是说刚刚也提到了， 刚才那个我们就不说了， 是计划肯定是没有问题，我这应该是也是两个专业，然后各两个，包括园艺专业呢可能也是跟还是合作院校，也是英国皇家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呢会有一些调整。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双培计划里面涉及了几个专业。 我们学校双培计划呢应该是18年的这个招生政策应该是跟17年还是比较一致啊，和专业呢涉及到四个。园艺，然后是这里也有园艺，然后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这两个呢是与央属的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培养，三加一模式。另外两个专业呢，一个是林学城市林业方向，风景园林专业，这两个专业呢是跟北京林业大学合作的。 对，这个对接院校一想，差不多就是那个方向哈，农大和林大， 优势传统优势好专业。 对，那也就是说，园艺专业呢，它既有双培计划，也 有 外培计划。这个考生可以自己掂量一下哈，看看更希望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学习方式。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北京的一个录取的分数以及排名情况，参考一下。 录取的这个分数呢，因为17年不是23批合并划线嘛，然后可能我感觉这个分数刚刚何初也介绍了这个录取的这个最低分好像有一些下降，但是我觉得这个考生应该可以参考近三年的一个是录取的平均分，另外呢就是可以参考这个录取的最低分的一个排名，这个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然后我们文科的这个最低分排名呢近三年都是在6500跟7000之间，那么理科呢最低排名是在21500到22000之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了外培计划，农学院还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吧？ 对，是。我们学校的国际学院呢是开办了已经十几年了，然后这个办得特别好，也是有三个专业，一个是与英国哈勃亚当斯合作的国际经济与贸易食品科学与工程，另外一个呢是跟澳大利亚的伊迪斯科文大学合作的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那么都是采用的三加一联合培养的这种模式啊，三年呢是在国内，最后一年呢是去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啊，拿双方学校的这个毕业证和学位证，国外呢因为只有学位证。 那这个很多同学在北京农学院也会想哈，北京农学院最后培养出来的人才，注重哪方面的能力，将来在就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向，都到什么样的部门？ 是，我们学校呢是现在是，突出呢是都市型现代农业为办学特色，那么着力培养学生的这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创业能力，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现代现代都市农业人才。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都市型现代特色农业现代农业特色人才培养体系的这个构建与实践，这个教学成果呢，荣获了2014年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很难获得的一个奖项。然后呢，这个，也这个成果呢，也先后三次获得了北京市的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可以说是那个得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比较认可，就是都市型现代特色人才的培养， 石文先想问一下，刚才我们一直说到这个动物医学，是不是只有外培计划，本科一批有没有？ 2018年没有了。 2018年没有了， 对， 也就是说 外培现在也得看， 也得看， 对，大家以到时候以这个北京市教委公布的这个文件为准。 但动物医学这个专业应该是 动物医学专业，对， 还是有的吧？ 对，动物医学专业一直是我们学校的传统的好专业。 就是这位家长问的是不是只有外培计划一批， 在二批。二批有动物医学专业， 那就是如果喜欢动物医学专业的话，在二批报名。这个专业是一个优势专业，而且是一个特色 国家级特色专业， 对，国家级特色专业。好，那么动物专业动物学专业的这个外培计划，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哈，再等一下。湛蓝想问一下艺术类的招生录取情况。艺术类我们只有一个专业吧？ 对，我们学校艺术类呢只有一个专业，就是环境设计专业。我们没有校考，我们就是承认北京市在北京的话就是承认北京市的联考。 艺术类的这个专业是文理兼招吗？ 对，这个是文理兼招的，不过文科的计划多，理科计划少。文科我们是今年应该也是比较稳定，跟去年，今年是40个，理科是10个。 好，看微信平台上大家问题，红想问一下色弱孩子，色弱有没有限报的专业？ 这个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学校是以这个农林农为主的一些学科的一些专业嘛，所以呢，这个很多专业根据教育部还有这个卫生部这个体检要求规定呢，是有色盲色弱限制的啊。那个这个家长在报考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好了，来看一下风景园林专业是不是需要美术基础力？ 风景园林专业不需要， 不需要哈， 不需要美术加持。但是呢，也是他这个专业在入学以后，学校也会开设相关的课程。如果有绘画学基础，那肯定是学起来那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对，这是跟刚才建大的这是一样的要求哈。 是。 好，那么关于呢这个北京农学院的问题，大家呢还可以继续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好，来看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跟我们刚才片话当中呢介绍的也有关，说我们是一个这个花园单位啊。那么有朋友在问我们，这教学方式是不是说通常会在外面的这个时间比较多？ 我们这个对有一些课程，当然是理论课程肯定是为主。那么有一些实验课或实践课确实是在田间课堂上课。比如说有一些花卉识别课啊，像这种，那么就老师都是带着在田间上课的。那个环境都是特别的好， 出去认花去。 对。 好，那么大家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关于北京农学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留下时间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流出的各种问题哈，我们集中来给大家呢做一个回答。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来关注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提出的问题啊，请这个首都师范大学的孙彤处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宁静致远想问一下啊，首师大一批师范类的专业毕业之后的这个去向，一般呢都是要求研究生以上学历哈、啊。他说北京中学啊，说是不是本科几年服务问。本科几年服务区会去什么样的类型的中学，是不是需要到郊区服务两年？ 嗯，之前有说过，就是说现在的就业呢是双向选择了。当然现在郊区的师资很缺乏，机会也很多，我们的同学其实可以选择去郊区去基层去就业。因为这个机会确实是机会很多，发展空间很大。如果你要实在是不想去，也没有人强迫你去，这个真的是双向选择。所以说最后能不能签到一个中学，这要看最后这个在你和这个中学递交简历之后，人家对你的这个面试是不是满意来决定的。 还有一位朋友在问哈，说这个继续读研之后啊，毕业分配工作的情况有没有保障？ 现在都是双向选择，谁也不能说有什么保障。但是现在呢，师范生确实是有一个政策，就是因为师范生在入校的时候是要签约的。虽然我们目前依然说不叫免费师范生，我们和教育部说的部委那六所师范大学的免费师范生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就是签约之后呢，仍然是对师范生的考研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现在要求师范生在考研的时候要考在京的教育硕士，就是在教育硕士毕业之后也是要去基础教育行业就业的，否则的话这个培养费是要返还给这个国家的啊，这是有这么一个规定。当然现在依然是执行的这样的政策，只是没有签这一纸协议。如果出口的话，目前也一样是返还培养费的啊，只是在考研究生的这个类别上稍微的有一些限制。 刚才我们说到了提前批哈，是需要面试的。一飞想说五月份还没考呢，也不知道能不能报提前批，是否一律都要先去参加面试。 如果你想将来想考这个想报这个专业的话，那恐怕你先报上名呗。我们是报名时间就是从5月25号就网站就开通了，一直报到6月5号呢。 好，我们来看关于建筑大学的问题，想问一下二批次招生专业有哪些？我想呢，不可能一一给大家介绍，那请何处呢给大家指一条道，说如果像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就都能够可以找到了啊？ 那个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这个问题的问题是2018年 对 二批次招生有哪些？那么北京建筑大学呢，应该是35个本科专业，那么15个呢是一批次，20个呢都是二批次。那么18年呢，现在呢因为这个具体的计划还没有下来啊，我只能说呢应该大体来说不太会有变化，即便如果有变化的话呢也可能只是微调。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呢看那个学校的这个官网啊，甚至包括那个等我们那个招生简章出来以后，这上呢都会有明确的。 对，王先生电话询问首师大2017年文理科一本全市排名区间。 首师大一本的文科这几年都在3000名，在3100名这个上下这个区间内吧。理科2017年是在11600这个名次的前后，15年也是这个位次，16年呢是在12000，我想应该是在就是11600的这个位次应该相对的比较稳定一些， 稳妥一些。 好， 还有一个问题，傲雪腊梅师范类必须要考英语口语吗？ 没有，只有那个英语 是要求，就师范类的专业，只有英语和小学教育的英语方向是对英语口试有要求的。 嗯，好，那么下面请三所学校分别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咨询方式和有没有校园开放日的这个情况。我请吴科长先来介绍一下农学院。 嗯，好的。嗯，我们学校呢地址是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那么学校的网址呢是，哎，这个是到时候我们会写到这个。 对， 嗯， 那我们提供电话就可以。 对对对，那我们招办的电话呢是8079-9334， 嗯 啊，大家可以，这个也是可以有传真，那么通过这个电话呢咨询，也可以发到招办邮箱、buazsb@163.com， 那么 buazsb，bua 就是我们北京农学院的这个简称 ，zsb 就是招生办这个首字母、buazsb， 或者说北京农学院招生办公室，这是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那请何处介绍一下建大？ 北京建筑大学呢，就是现在呢，因为本科生大部分全都是在这个大兴，大兴呢应该说是这个应该是黄村镇这个。永元路15号啊，那么咨询地点就是北京建筑大学这个大兴校区综合楼的127室，然后咨询电话呢有两个，一个是6832-2507，还有一个6120-9710。那么同时呢，要关注北京建筑大学招办的微信公众号，也还可以获取相关的信息。 谢谢，孙卓，首师大， 首师大的地址呢就是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其实我们就是在花园桥的附近，首师大的交通很便利，6号线花园桥站，出来之后，去哪个校区都很方便，就周围的这几个校区。我们的咨询电话呢只有一个，6890-2995，这个是一机八部电话同时可以接近的。 好。 一个代表号，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公众号，也有学校网址，本科招生网是最官方的，就是本科招生的首字母.cnu.edu.cn。 好，谢谢。那么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所院校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方工业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如果大家想要参与4月29号上午我们的高招公益讲座，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735-4567 5735-456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 高考倒计时了， 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金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未来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